这么说，你才真的明白我，这颗心一直留在你心窝，追随你我无论天涯海角都会陪你过，陪着你仰望冬天的烟火。如果没有了寂寞，你也不会再脆弱，也许思念也会变得很淡薄。你的伤心，你的难过，你会不会对我说，在今夜你会不会想起我？就算没有了结果，就算没有了承诺，用心去爱都有美丽的花朵。在你心底的角落，有我守护的执着，你要答应比我过得更快乐。只要和你在一起，还有什么不愿意，让我一生一世永远保护你。为了明天的甜蜜，珍藏最初的约定，你要相信我在爱情码头永远等着你。只要和你在一起，没有什么不可以，让我一生一世永远呵护你。你就是我的唯一，唯一不变的真心，不会让你等到荒芜的花期。 花期。